阿芬啊，你阿嫲好辛苦啊。 哦，你哋真系有心啦，咁夜都仲嚟睇阿嫲。 唉，大家隔篱邻舍有乜所谓啊？ 阿芬啊，你快入去睇阿嫲先啦。 好。妈，妈，你见点啊？ 我心好唔自在，上气唔接下气，条气好臭， 珍妮， 大哥， 你成晚喺边度？ 哦，我听阿波比去跳舞啫嘛。 你成日挂住跳舞，阿嫲个病你唔使理噶啦。 大哥，我又唔系医生，就算我成日对住阿嫲都冇用噶。 你知唔知阿嫲个病随时有危险噶？ 危险都冇法子啊！鬼叫我冇本事搵钱翻你阿嫲咩？ 啊！我讲一句你驳一句，我打死你先。 阿嫲。 做乜嘢啊？ 妈，真系唔生性，你有病佢都去街，唔理你。我话佢两句啫，佢仲驳嘴添。 你个妹年纪仲细，佢中意玩，由得佢咯。 嗱，阿嫲都话由得我去玩咯，你仲打唔打我啊？ 妈，你知唔知道啊？佢成日同埋班飞仔行啊！如果你仲系咁锡佢，唔约束佢啊，佢就越嚟越坏噶啦。 唉，你哋自细就冇咗父母，系我将你两个养大嘅。唉，有乜办法唔舍呢？ 妈，妈，妈，你见点啊？妈， 阿斌啊，佢呢个病好严重噶，想办法同佢入医院啦。 唉，入医院要用好多钱噶，我而家又冇，咁点？ 你想办法同人借啦。 系哦，去借住啲钱啦。 哦，咁麻烦你哋睇住佢先啦。 哦。 各位，我接到曼谷的消息，话呢帮大嘢三个礼拜后就到啦。如果顺利呢，我哋可以捞一百倍。 大哥，我接咗日本嘅电报，话嗰边冇货，希望我哋运多啲过去。 嗯，阿云啊，一阵你复电去，你话嗰啲货7月15号晚到啦。 好，大哥，我哋一定由东南亚搜集多啲货入口。嚟供应各市场至得噃， 我早有计划噶啦。入嚟， 大哥， 咩事？ 我带咗个朋友史提芬喺下边，佢话想嚟同你借钱喎。 乜你带朋友嚟同我借钱噶？ 我听大哥你讲过，我哋呢个组织需要好多人嘅，我见得呢个史提芬可以利用，所以我带佢嚟见你啫，大哥。 好。我落去见佢。 我嚟介绍，呢位就系我哋大哥崔亨利，呢位叫做史提芬。 崔先生， 你想同我借钱？ 系，因为我阿嫲有病，需要一笔钱。 咁我要问下你先，你有事？ 我系响舞院仔嗰度做鼓手嘅。 我又唔系开舞院，打鼓对我冇用。我问你啊，你有咩出嚟捞嘅本事？ 出嚟捞嘅本事？ 如果你有呢，唔止话可以借钱俾你，而且唔使你还添。 唔知我有咩本领，然后先适合呢？ 你有冇胆？ 有，打唔打得？我以前学过拳术同埋柔术嘅。 学咗几下柔术喎，吓！ 果然身手不凡。喂，你识唔识揸车？ 识。 嗯，咁你同我去冬季揾大胆性攞啲海洛英翻嚟，我就俾两撇五水过你，唔使话 海洛英呢啲系毒品嚟喎，咁咪即系叫我犯法？ 你唔好理犯法唔犯法。总之你同我拎翻嚟，我就淡水。 我唔去。 喂，而家你知道我嘅秘密，你就话唔去嘛？我警告你，如果你向警方告密，我就叉你个骨。唔使谂啦，阿嫲条命紧要，同我办妥呢单嘢，咪有钱送阿嫲入医院。细佬，跟我捞大把世界嘅，去啦，去冬季货仓揾大胆食，背鱼呢就快活过神仙，咁就得。哎，阿炳， 哎， 俾架车佢。 哦， 去啦，唔使谂啦。 大哥，我哋咁多人都唔派去，派佢去，佢系新仔嚟嘅喎。 我就利用佢系新仔，咁警方咪唔注意，我哋就过骨啦。 系喎，吓。 喂，系边个？ 大胆性啊，快活过神仙啊！ 跟我嚟啊！ 如果我俾你攞去俾 Henry， 就会害死好多人噶啦。 你胆啊！居然咁欺我未主？ 唔系咧，我行到半路系俾人抢咗啊嘛。 俾边个抢咗？ 系一个蒙面嘅女人，我病啦，结果都俾佢抢咗去。 哼，你扮懵都扮得几似喎？世界上冇咁啱嘅。如果唔系你同佢串同嘅，佢点会知道？俾你嚟害佢睇啊！而家就知道我嘅厉害咧！我限你两个礼拜内交翻批货嚟，如果唔系你就全家都冇好死。 医生，我 你唔使讲啦，你记住吓，到时你交唔出批货出嚟咧，我就逐条拼骨拆你出嚟。走啦！ 入咗医院啦！ 吓，入咗医院？ 系，有个人喺窗口个树抌啲钱入嚟，咁你个妹咪同佢入咗医院咯。 哦，咁入边间医院？ 郊外嗰间文强医院啊。 珍妮， 大哥， 咁阿嫲个病点啊？ 阿嫲而家喺里边施紧手术。 咁边个送钱俾我哋啊？ 系金丝猫啊。 金丝猫 啊？ 你见到佢咩？ 见唔到，嗰啲钱系由窗口掟入嚟噶。 咁你点知佢系金丝猫啊？ 我唔知啊，嗰张纸条同埋呢个记号，包埋喺钱里边，一齐掟入嚟噶。 请用此款速送令祖母入郊外文强医院。金丝猫，吴伯之哥都话金丝猫系恒合仗义嘅。 医生，妈妈个病点啊？ 系啦，有冇危险啊？ 佢个肺部唔系几妥，我已经同佢施咗手术，相信冇乜事噶啦。 我哋可唔可以入去睇佢咧？ 唔得，是你哋唔好骚扰佢住，等佢休息一下先，你哋听日嚟啦。 咁我哋翻去。 清香可惜不解人意，一双秋波婉转之解人意，而梦而醉睇大千娇百媚，玉女美妙无影，花娇不似玉人味。 夜夜哭诉心里心里一缕情丝，愿你别舞到引动引动万丈情丝，问君你君你可有英勇剑摘梅花， 抱得娇花不交风气上气。 一个痴心今宵交付你，一个痴心今宵交付你，茫茫叫我一片真心的情意，谁愿意变换你，以真相爱世人。 唯愿你永伴永依，此心相爱世无二，此心相爱世无二，此心相爱世无二，此心相爱世无二。 呀，请讲我嗰边饮杯酒。 咩事？请讲呢边饮杯酒嚟。 哼，你讲咩话？ 广东话啦，你唔要听啊。 咩事啊？唔好坐呢啲老飞啊！ 咩事？唔好坐呢啲坑渠飞，你过嚟听我讲。嚟啊！嚟啊！嚟啊！ 你呢个坑渠飞啊，唔俾啲厉害你睇都唔得嘅。 喂，我大哥你个胆打，啊你算沙打喎。 好，打你边啊？ 出嚟啊！ 我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你有事慢慢讲，有事慢慢讲啊！ 唔喺度搞事好唔好啊？ 你个死坑渠飞啊！我唔系俾面啊 ，Steven 咧，今日就撑你个骨噶啦！呀， 哎呀，老飞啊！ 喂 ，Michael， 诶，咪喺度搞啦！ 哎呀，你而家做嫁娘啦，系嘛？ 我唔系做嫁娘，我系维持秩序啫。如果你咁中意打嘅，出门口同人打。 你咁样，新玲系落我面嘅啫。你个死靓仔啊！我唔放过你噶。 咩叫唔系喐手？ 一定要见你摊下。睇怕啦，细佬，我哋走走。 金小姐，好似以前明见我哋嚟呢度玩过。 系啊，呢个系我第一次。 呢度呢啲地方唔适宜你。 点解啫？呢个地方唔错。 嚟亲呢度玩嘅，多数都系飞仔。你一个单身女仔咁样样，好容易会堕落。 我话你真系古老石山。 古老石山？ 唔系咩？頭先嗰班男仔又 smart 又英俊，成個時代青年咁，你點可以話人係飛仔啫？我嚟呢度玩啊，一心就想結識嗰班青年嘅，而家俾你趕走曬，一啲趣味都冇，真係多得你唔少啊！ 岂有此理啊！史蒂芬今晚咁样对我，分明系唔俾面我嘅啫。我无论如何点都要想办法报仇噶。 大哥，你想报仇用乜嘢啫？我知道佢日日都去监我间文强医院度探佢阿嫲嘅，到时我就喺度搏佢咪得啦。 好，我哋听日一于搏佢。 你哋想点啊？ 哼！你寻晚分明唔俾面我大哥，而家我哋要你喺呢度向我大哥叩头认错。 咁你真系人多虾人少啫，我唔怕你哋喎。 啊！中公牙刷啦， 杀啦！要杀！哎呀！ 电单车度拖死佢！ 好， 好，哎， 好， 快 点， 好， 好，好耶！好耶！好耶！好耶！好耶！ 我是金丝猫， 唔理你咩猫，一于照当，踩啦！ 走，走啊！ 原来你系俾钱医我阿嫲嘅人，而家又救翻我，真系多谢你。系咧，嗰晚 因为我唔想啲毒品落去 Henry 嘅手上，所以我冇法子唔打你，同埋攞走你嗰啲嘢。 为咗嗰晚嗰件事，我俾佢打一身。 虽然系啫，但系你知唔知你救咗好多人？呢啲钱你拿去接阿嫲出院啦。 多谢。 唔使多谢。 唔係去夜總會，係去我朋友 Michael 嗰度玩啊嘛。 Michael， 我都唔識嘅。 怕乜嘢啊？我介紹兩個相識咪得。 又好。 啊！ 啊！今晚咧，我開個晚會啊！啲晚會就叫做鎖匙舞會。我呢度咧就有兩組鎖匙，一組啊就分俾呢邊女仔嘅，呢邊咧就係男仔嘅。呢兩組鎖匙咧就有相同號數，一個號碼咧，如果你今晚一陣我抌咗地下，你哋執咗出嚟，一組相同號數嗰組咧嚇，那個就係今晚嘅 partner。今晚啊，我哋盡情飲酒、唱歌，好，好唔好？ 五號， 五號， 十號， 十號。 三号， 十号， 十号。琴弦轻奏落，琴弦音韵妙，华堂欢娱乐，渺漫梦摆摇。 情变酒更甜，情热酒更热。堂伴通宵唱醉，大众欢笑。 快乐齐共舞，最轻妙。青春集美好，都快乐欢笑。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情人双双对对共浴爱海潮， 情迷心半凉，情缘好爱妙， 无忘春快乐，大众同乐歌与舞。 Thank you. 情嚟向你道歉噶。嗰晚多得你指点我，我而家知错啦。 你知错又点？关我咩事？ 你可唔可以同我做个朋友？ 我哋啲古老石山，边有资格？ 我都话知错啦，你咁都唔原谅我？ 我原谅你，咁咪想点？ 我想你同我去参加个 party。 系一个咩性质嘅 party？ 系锁匙舞会嚟噶，喺郊外一间别墅。 你正话都话知错，而家又要去参加呢啲咁嘅舞会，我咪讲过啦，呢啲咁嘅地方好容易堕落噶嘛。 堕落？咁你又俾你个妹去？ 咩话？我妹参加呢啲 party？ 你唔信，我带你去睇下。 好，你等我一阵，我换件衫先。 酒啊，饮咗好轻松噶，嚟啊嚟啊，嚟饮啦饮饮。 引诱佢，我叫警察拉你哋。 你哋唔好打住 ，Michael。咁多人虾人哋一个，唔算英雄噃。 好，我同你打。如果你打赢我嘅，等你带你个妹走；如果你打我唔赢嘅，你都唔使知出呢个门口。 你哋咪行开， 行开，行开。 唔系你啊我。 本事就埋嚟啦！阿哥，做咩揾水浸我啫？ 我揾水浸你就知啦，我慢慢就炮制你啊！ 算啦算啦，瞓，唔好嘈啦。 算啦。 阿妈，阿妈，唉，珍妮，你知唔知道你今晚去边度嚟啊？你系太过啲嘅，唔怪得阿哥话我仲坏你咯。 阿妈，我今日冇做过咩事啊，我同阿 Bobby 去跳舞啫嘛。 舞会，你知唔知道呢啲系咩舞会啊？ 系私家舞会咯。 佢哋就系利用呢啲咁嘅舞会嚟呃女仔嘅。你有冇饮过佢啲酒啊？ 酒有。 你饮咗嗰啲酒啊，就失晒知觉。如果你阿哥去救迟你一步呢，就不堪设想啦。你睇下你阿哥，因为救你同啲坏人打斗。周身都傷曬，如果唔係得金絲貓去救佢啊，佢就冇命翻嚟噶啦。我問下你嘅良心點過得而去？ 哥，哥，我知道錯啦，哥，你原諒我啦，哥，哥。 真的你唔使难过嘅，只要你听我说话，唔同坏人来往就得。 珍妮，唔好喊啦，而家阿哥原谅你啦，以后就乖乖地听话，唔好曳啦。 我知道啦，妈。 快啲去换衫啦， 吓。好。 阿斌啊，嗰个金小姐咁好通知你去救个妹翻嚟，点解你临姐唔同埋佢一齐走呢？ 我临走嘅时候。我都见佢唔到，咁我咪同珍妮翻嚟先。 唉，如果万一留低佢喺别墅，俾啲坏人嚟到侮辱，咁我哋点对得住佢呢？ 我谂唔会嘅。 唔会就好啦。嗱，以后如果你见到佢呢，千祈同佢翻嚟见下我，我要当面多谢过佢，我先至安乐噶。 我知道。我就要呢套啦，你同我送去 啊。好啊， 唔该你。 喂喂，老友啊，揾边个？ 我揾金兰诗小姐。 哎，冇呢个人。 诶，佢仲系坐咗架车入去噶喎。 哎，都话冇啦。 你哋做乜嘢啊？ 做乜嘢啊？你爬墙走入嚟呢度想点样啊？ 我唔系同你讲过啊，我揾人啊嘛。 揾人？我睇上你又偷嘢啊？ 喂，大佬，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边会入嚟偷嘢咧？ 你仲讲？ 睇佢！喂，睇你哋！ 啊？喂，阿玉啊？ 做咩？ 阿玉啊？ 有咩事啊？ 呢条友正正爬墙走入嚟，我哋问佢咩事，佢都唔肯讲。 入嚟做咩？我入嚟揾人。 揾边个？ 揾金兰诗， 冇呢咁嘅人，分明白状，拉佢！ 喂，我唔系我都系白状啦，嚟，就嗰位啦。 史提芬， 乜你识佢嘅咩？ 系啊，等我嚟同你介绍啊，呢个我朋友史提芬，我个细伯洛文。 哦，原来你真系识佢嘅。 你点解知道我喺度噶？ 我响街见到你，咁我跟你嚟呢度啦。我入呢度揾你啦，佢哋话冇咁嘅人喎。我惊你有咩意外，咁咪爬墙入嚟咯。 哦，原来你个朋友咁关心你嘅，咁你随便喺度倾下啦。你有时间出街。阿三，招呼人客。 司提芬，随便坐。 咩事啊？我揾咗你几日。 你揾我做咩？ 讲问啦。你带我去救我妹嘅时候，临走我唔见咗你，我惊啲坏人对你不利，所以我要揾到你，我然后先放心。 你叫我唔好同啲飞仔行啊嘛，咁我带咗你去，咪走先咯。 我嗰晚机会死喺啲坏人手上，全靠金丝猫救我嘅。 金丝猫？金丝猫系只猫嚟嘅，点救你啊？ 金丝猫唔系猫嚟噶，系一个女侠士嚟噶。 女侠士？佢点样 样噶？佢点样样咧？我未见过，因为佢时时都蒙住个面嘅。但系咧，佢身手非常之敏捷，一梯上嚟咧吓，三两下手脚啫，就打到啲坏人落花流水。 我唔信，一个女仔点会咁好打噶？ 啊，佢唔单止好打，而且个人嘅心肠相当好嘅。佢救过我两次嘅，佢系我恩人嚟嘅。如果我见到佢，我真系愿意叩个头俾佢。 哦，咁你叩个头俾我得啦。 叩个头俾你？ 系，如果唔系我及时通知你去救你嘅妹，你嘅妹啊就已经落喺啲坏人手上啦。 啊，系噃，我应该叩个头俾你先啱啊！ 我同你讲笑嘅咋？啊，今日你为咗嚟揾我，俾佢哋打七，我要请你饮茶补翻数。 咁请住啱。 唔系，我请。 阳光轻轻吹送，花花开灿烂。天天飞舞月花间，田野青春飞醉，山色心已淡，山清水秀柳暗花明，春风景致尽览。 好景望相对半心畅游，共结伴结伴满心快乐。 愿君黎面望国归途，人会他恩之错。 快青春欢笑，青春多梦幻，如烟光似炮脚莫忧烦。 快青春欢笑，青春多梦幻，一心一意尽记君言，感君真意直达。 你相片一 相对同笑开啦，高高欢乐花。 Nancy 啊，吓，我嫲好中意见你面，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翻去见下佢啊？ 好啊， 咁我哋去啦。阿嫲，阿嫲， 吓， 呢位就系你时时想见嗰位金兰诗小姐啊，我阿嫲。 哦，你就系金小姐系嘛？ 系啊，婆。 请坐啦，坐啦，坐啦！阿芬斟茶俾金小姐啦， 唔使啦，唔使啦， 坐啦，坐啦，坐啦。嗰晚阿芬翻嚟讲，佢话临走嘅时候唔见咗你，我都唔知几担心，我惊住啲坏人对你不利呀。 所以阿嫲无论如何都叫我揾到你翻嚟见下你，佢个心愿啊先放得落。 呢次真系多得你啦。 我咁样做，只不过系唔抵得嗰班匪仔咁猖狂，我方住真嚟受人侮辱，所以我就通知史先生啫。 阿芬啊，姓金嘅人真系我哋嘅大恩人啦。 啊，系啊，金小姐又系姓金。 嗯。 俾钱医翻好你嗰个金丝猫，又系姓金，真系巧合啦。 你哋讲个金丝猫系咩人嚟噶？ 我都未人见过佢本来面目嘅，不过我每次有危险咧，都系佢救我嘅。同时呢次阿嫲入医院医病，一切嘅费用又系佢俾嘅。 所以我话你哋两个姓金嘅，都系我哋嘅救命恩人。我讲得冇错噶。 我同金丝猫就差得远啦，佢又有本事，又有钱帮助你哋。 但系你呢种侠义嘅心肠，就同埋一样啦。金小姐，府上喺边度啊？ 我父母住在澳洲的，我现在住在这里的间豪华酒店405号房。 为什么你一个人住酒店呢？ 因为我预备在这里升学的，所以 为什么你不在你细伯那里住？ 我未有这样的打算。 单身一个女仔在酒店住不方便的，如果你不嫌屈质的，不如搬埋来我们这里住吧。 不用了，迟些我就搬到我细伯那里住。 哦，咁以后就唔好客气啦，时时嚟坐啊，喺度食饭啦，大家自己人一样咋。 啊，我有啲事，我要走先。 好，咁我送你。 哦，快啲送金小姐啦。 阿婆，我走啦。 得闲嚟坐啦吓，先紧要你吓。 史提芬，听日就到期啦喎，点啊？ 大哥，呢件事真系唔关我事嘅，咁俾人抢咗我点呢？ 我唔理咁多，如果听日都交唔出，唔止话你，连你个妹、你阿嫲都唔得掂。 崔大哥，哦 ，Nancy， 你几时嚟啊？ 正话嚟啫嘛，你想咩想到入晒神咁嘅？ 我同 Henry 带咗一批货，中途俾人抢咗，佢话我夹计同人哋起佢尾注，要我听日交翻出嚟。如果唔系对我不利嘅，我而家都唔知点算。 嗰批系咩货嚟噶？ 系毒品嚟嘅，值十几万。 哦，咁等我同你想下办法啦。 Henry 是黑社会头子，你是一个女仔，有什么办法？ 我就没有，不过我细伯在这个地方是相当有地位的，或者他会有办法呢。嗱，你后日两点钟来酒店找我，我会有消息告诉你听的了。那我走先。 好， 拜拜。 拜拜。 喂，我是了，你是哪位？金丝猫，找我什么事？说吧。 如果你想拿回那批货，明天你就要亲自去保龄球场， 嗰度自然会有人等你噶啦。不过你要带埋50,000银嚟噃。 五盆水？ 你嗰批货值10,000+噶噃。你唔好讲咁多啦。如果你系要嘅咧，你就听日下午嚟保龄球场咯。 喂喂喂！保龄球场， 苏氏，个波已经带咗嚟啦，佢哋啲人喺边度啊？ 仲未嚟啊？ 喂，你要小心保管住呢个波子好啊，里边啲系真嘢嚟嘅。边啲系我哋嘅人啊？呢一点你唔需要知道。你嘅任务就系将呢个波交俾 Henry， 攞咗佢50,000，然之后你就可以离开呢度啦。咁我攞咗50,000之后，应该交去边度咧？用金丝猫嘅名拎去慈善机关。 好。 系，你唔使入去啦。 咁靓样又得啊？ 嗯。呢度人多唔方便嘅。 嗯， 万一被警方发觉，嗰只人赃并获就唔得了。 喂，咁你小啲喎，万一系陷阱。 得啦，我有分数，你使点架车去门口处接应我？ 好嘢好嘢，喂，Henry嚟啦，嗱，我哋分头进行。 好。 有人嚟咁快就走啊！唔使惊，有我喺度。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 我系金丝猫派嚟保护你嘅人，你要个货已经嚟咗啦。呢嗰边着红裤嗰个女仔揸住嘅就系啦。你咁细胆，点做得大事噶？嗰批货值50,000噶噃， 你系咩人啊？ 暂时你最好唔好问咁多字。简单啲嚟讲，我好想脱离金丝猫而替你效力，呢个就系我表演身手嘅机会，亦系你攞翻嗰批货嘅机会。去啦。钱咧？ 喺度。 哎，八子八子，呢啲咩嚟嘅？ 唔使你哋理， 我哋接到情报嘅，知道你喺度交易，系咪？ 你哋系咩？ 证据吓！ 喂喂，你睇住啲报纸，我追佢。 系追，我想攞翻啲货啫。 早就俾佢哋攞咗去啦。 啊？咁我咪白白损失五万？ 钱有乜紧要啊？你俾佢哋拉咗去咪仲抵？ 哎，真系唔抵啊！ 呢趟我惨啦。 点解啊？ 我为咗救你而同佢哋作对，咁以后我喺呢度点搵食啊？ 你使乜怕呢？跟我老包你冇衰嘅。 嗯，好啦，咁我哋无谓喺度逗留啊。 咁你跟我翻去饮杯，庆祝我哋合作开始。 嗯，你呢度地方唔错啊，家宝就喺度。 系，你担心唔安全咩？ 唔够秘密，除非有机关啦。 未必要有机关先至安全嘅，只要做事嘅人够机警就得。哼，你个金丝猫真系可恶。喂，你一定知道金丝猫嘅下落噶？ 我唔知噃。 咁你都唔知？ 佢嘅行踪好秘密噶，佢需要我嗰阵咧，佢就会使人嚟揾我噶啦。 咁有咩办法揾到佢咧？喂。 哦。佢知道我跟你捞啦，咁佢一定会上门找阔气噶。 啊，咁就得啦！只要佢找到上门嚟呢树，咁我哋两个合作劏咗呢只金丝猫。嚟，饮杯胜嘅。 好。 见唔见有人入嚟啊？吓， 我唔见喎，我瞓咗好耐。 咦？乜你唔换衫瞓啊？ 我想休息一下，点知瞓着咗都唔知。 好，咁我唔阻你瞓。 仲未瞓啊？ 冇，我听到先同阿门声，所以我上去撞下啫嘛。 去酒店见阿金小姐啊。 系啊。 嗱，你如果见到佢之后呢，最紧要带佢翻嚟见我啊。我唔知点解，好似同佢好有缘咁嘅。芬啊，如果佢做咗我嘅先生婆咁就好咯。 阿嫲，你想就梗系咁想啦。不过人哋唔知中唔中意你个孙喎。金彼得， 哦，佢正话出咗去。 出去？ 你哋究竟系咩人？点解立乱入嚟嘅？ 哦，咁你要话俾我听，你系咩人先？ 我唔识得你，点解要话俾你听？ 唔讲啊嘛。好，等金彼得翻嚟，佢自然会话俾我听你系咩人。 争三个字就两点，如果史提芬嚟到，点算呢？你都系唔好坐喺度啦。 点解？ 如果唔系彼得翻嚟见到你喺度， 哦，你即系话彼得呷醋啊嘛？喂，咁你系彼得咩人啊？ 我系佢女朋友。 女朋友唔系太太。我就是金彼得的 boss 崔亨利，彼得都几有眼光噶。 崔先生，我睇你最好都是出去，彼得很快就回嚟噶。 诶，你头先咪讲过彼得正话出咗去，咁快回嚟啦？ 佢的人很神秘噶，随时出去，随时回嚟嘅。 唔系神秘，因为你生得太靓，佢唔放心你一个人喺度啫嘛。 唔系咧，你都是出去好啲。 我系都唔出，我一定要等彼得翻。 点咧？仲有一个字就两点啦。 小姐，你使乜惊啫？你放住彼得翻嚟见到你啫嘛。不如你同我老细翻去府上坐下，咁咪唔会撞到彼得啦。 哈，阿宝，你讲得啱。 小姐，如果你唔嫌弃嘅，请翻去卸下坐啊！唔使谂啦，彼得系我个伙计，你要探下我，你方佢会话你咩？ 小姐，手袋，去啊， 请。你知道我的地址啦，咁以后你时时嚟呢处坐，我仲希望同你做个好朋友添。 我就梗系欢喜啦，不过你系彼得嘅老板，如果彼得知道我时时嚟，咁佢实会。 嘿，你都话我系彼得嘅老板啦，咁佢点都要俾下面个老板啩？ 你唔知噶啦，彼得嘅人啊好牛精噶，我记得有一次有个飞想追我。俾佢知道咗，佢话想杀死人哋喎。如果唔系我阻止佢，就会搞出人命噶啦。你想同我做朋友啊？你要谂清楚先好啊。 你唔使怕，只要你肯同我做朋友，唔讲话一个彼得啊，十个彼得我都搞掂佢。 嗯，佢咁唔好脾气啊，分分钟都要杀人噶。哎呀，唔系啦，我都系走啦。万一佢翻嚟见到我喺度，不得了噶。 你咁咪走啊嗱。咁你几时嚟探我？ 我等彼得去咗第度，我静静嚟探你啊。 嗱，唔好唔记得喎。 嗯，拜拜。 拜拜。 你使乜咁嬲啊？或者金小姐有事？所以失約嘅啫， 你唔知咁多嘢啦嘛？ 哋咪嚟啦。 阿哥啊，金小姐嚟揾你啊！ 金小姐，坐啦坐啦，请坐啦。 得啦，婆。 珍妮啊，阿嫲有嘢同你讲讲嚟。 你好似好唔高兴咁嘅。哦，系咪因为我失约啦？真系对唔住。 你又先喺边度嚟？ 我去同你办事啊嘛。 同我办事？办咩事啊？ 你唔记得啦？我为咗呢件事去见世伯嚟啊。 咁办妥未？ 办妥晒啦。就是因为咁，所以我唔能够依时喺酒店等你。 真嘅，咁你两点钟嘅时候同 Henry 去边度？你以前对我讲过，又话点样改过自身，又唔同坏人来往，点知你而家？反而同一个食人唔掠骨嘅黑社会头子一齐，你真系太唔自爱。 你唔明白我嘅用意啫。 我明白，你呢一种正式系妃女嘅所谓，贪玩贪食，爱慕虚荣，将来一定受到人哋嘅甜言蜜语，金钱利诱而至金堕落。 你咁讲，分明系侮辱我啫。 我唔系侮辱你，而系提醒你啫。老实讲，我而家唔想见你，请你扯。 好，我扯。 金小姐，翻 啦。金小姐，你唔好怪我阿哥啊！我哥讲嘢系咁冇道理噶啦，我唔会怪佢，总有一日佢会明白嘅。我扯啦， 金小姐，金小姐，哎呀，斌，就算佢有乜嘢唔啱啊，你都要好好同人哋讲啊，点解要赶人扯咧？ 阿嫲，你唔好提佢。批货咧，听朝早就用大船运到嚟啲树，用电扒再接去。运到六号码头，你吩咐佢哋听朝早齐集，跟我出发。 好。 咦？你做咩？ 吓，冇嘢。 清楚啦嘛？ 清楚啦。喂，大哥。 嗯。 你喺呢个码头度上落，识唔识规矩噶？ 咩规矩？ 呢个码头系我哋几姊妹承起嘅。如果你喺呢度上货，就要交保护费。 你有冇讲错啊？我喺呢个码头上落都要交保护费？ 你唔系聋嘅，就应该听到噶啦。我唔理你系咩人，你经过呢度就要放水。 唔放就点啊？ 唔放。翻落去！ 走！喂喂喂，顾住啲货紧要。好啦，求其少少地整翻餐茶啊！你做啊？ 嗱，呢度四箱嘢，每箱一盘啦。 乜话？ 仲有啊，你哋每一个人五千。 哇！你都够开胃噃，边个叫你哋嘅？ 嗱，你哋企稳啦吓， 讲出嚟吓死你哋。召起我哋嘅系金丝猫。 哼，我唔理你金丝猫、病猫、死猫，一月堂要查我。 乜嘢翻嚟今日？ 唉，真系唔抵啦！今日佢帮货俾金丝猫嗰批人攞咗，查极都查唔到。 大哥， 啊，食个烟仔先啦。 钱嚟，一定要系金丝猫做嘅。 啊，大哥，大哥， 咩事？ 失败啦，失败啦！我哋家部已经冚咗佢啊！ 冚咗啊！ 系啊！ 我哋嘅家部咁秘密，点会俾佢知噶？ 系咁啊，大哥，我哋今日喺厅一次打起十五鼓，忽然间有个啦吴大姐走入嚟。 诶，做咩？ 得四， 你有冇打？ 打啊！ 我都打啊！ 大志哥， 你等话啦。 喂，大姑娘，入嚟做咩啊？ 哦，我听人哋话呢度请人做工啊嘛。 哦，你想搵嘢做啊？ 系啊，唔该你介绍下啦。 佢个样生得唔错噃，带佢入去见高老全啦。 大姑娘，咩工作你都做啦嘛？ 系啊，求其有工我就做啊。 嗯，咁好啦，嗱，我今日带你去见我哋老板。 唔该。 你搞定啦，成班都话唔去喎。 切，点到佢哋唔去啫？佢哋下晚卖晒咗。啊，过嚟，睇睇啲嘢。 呢位大姑娘真系靓啊！你叫做咩名啊？ 大喜。 大喜啊！哈，佢系大喜我欢喜啊！ 先生，咪咁啦。 你使乜怕丑啫？只要你听听话话，对你就大有好处噶啦。 我打得你工，梗听你话啦。 系啊系。 究竟呢份系咩工嚟嘅啫？ 份工好易嘅啫，而家我扮你过妇女郎啊嘛。 咩？你唔仔点到你唔仔？入得呢度就唔出得去。 我话唔中意做啊。 吓，你 唔好打你，唔好打你。哎呀呀！ 偷嘢嘅女贼嚟噶，匿埋呢，捉佢咩？ 就系咁样，我哋家部就俾几只冚咗档啦。 嗯，呢个捞淫秽，一定就系金丝猫啦。金丝猫，我见到你一定要亲手剥下你阵皮。 大哥， 咩事咁撞火啊？ 你翻嚟啱啦。 大哥，我做错咗咩嘢？吓！ 我哋喺码头起货，梗系要通知金先啦。 大哥，乜你咁讲啊？我点会咁做咧？ 仲唔影？我哋商量出发嗰阵，有人见到你喺门口处偷听，系咪？ 我唔系偷听，不过我经过房门口，见到你哋成班人喺度，我冇入到去啫嘛。 金彼得，你嘅行动我早就思疑啦。你分明系金丝猫嘅同党，混入嚟我哋嘅组织。 大哥，你唔好冤枉我噃。 仲话我冤枉你？仲话佢先？ 大哥，我喺保龄场救翻你，加入你哋组织，忠心为你效力。你咁样做，未免太过啲啩？ 你点讲我都唔会相信噶。阿宝， 你押佢入密室，好，搞掂佢。 金丝猫赶到我住，女儿同我作对，契爷你帮我捉紧淡你先得。 金丝猫我都想收拾佢，可惜啊，唔知道佢匿埋喺边度。 好易啫，你知道金丝猫下落，你追查下史蒂芬咪得。 啊？佢点知啊？ 我哋每次同史蒂芬打交，一定系金丝猫救翻佢嘅。我谂佢哋都系同党。 我有办法找到金丝猫。 宝哥，我是冤枉的。 我不理你冤枉好，乜嘢都好，大哥叫我嚟做瓜你嘅。嗱，睇住呢一支枪，呢一把刀，两样嘢任你拣边一样。 喂，俾口烟仔你食下得啩？ 好啦，横掂你都死到临头啦，俾口烟你食啊！ 知道咧？唔知。点解你几次有危险，佢都会救你？ 我都话呢层连我自己都唔知咯。 大哥两位人，史提芬，等阵你就知我嘅厉害。 交俾佢两个。 史提芬。我而家俾佢最后嘅机会，只要你讲出金丝猫喺边树，咁你就三个都冇事。如果唔系，我就杀咗你阿妈先，然后再杀埋你个妹。 阿芬，你千祈唔好讲俾佢听啊！就算佢将我点样为难，我都能够忍受嘅。 你个死鬼白夜婆，等阵你就知道味道。小姐，你嚟得啱啦！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金彼得已经俾我捉瓜，咁你以后放心同我做朋友得啦。嗱，等我喺呢处做埋呢场好戏，慢慢先至同你倾偈啊。阿琼，带小姐入书房处休息下先。 哦。 喂，你好讲啦噃。唔讲嗰张刀就吉埋你阿妈说， 大哥，我唔知道话点讲呢。 阿哥，金丝猫对我哋咁好，你千祈唔可以讲出嚟噶。 系啊，阿芬，就算佢哋将我打死，你都唔能够讲出嚟嘅。金丝猫三番四次咁样夹你出险，又俾钱嚟医好我嘅病，佢对我哋婆孙真系大恩人嚟嘅。我哋唔能够为咗自己嘅性命就出卖佢噶， 住手！ 喂， 阿嫲， 你哋班人咁做法，简直系冇人性嘅禽兽。 咁你又算啲咩人啊？啊，你唔讲出金丝猫喺边度，叫做够义气呢？ 你眼白白睇住你阿嫲死， 哼，咁就不孝嘞噃。我话你冇人性先至系真，因为一个人唔会睇住一个阿嫲死。 你千祈唔好讲啊，佢不过系激你，唔好中计啊！ 妈，你个白衣婆咁抵死啊嘛？哼，你话 对付白衣婆我都系冇乜兴趣。嗱，等我俾啲香艳刺激嘢你哋睇下。你啲头发咁就靓噶嘛，咁就唔阻住呢度啲肉够发净啊，嗯？嗱，睇嘢啊！ Henry， 嗯，点啊？讲嘅咩？你唔能够咁侮辱我阿妹嘅，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就杀我啦！ 哼，我唔杀你，你方你唔讲啊？我有办法嘅，睇嘢咧。 好听啦，啊！喂，各位手足，你哋倒下啦！ 你话珍妮小姐嘅内裤系咩颜色嘅呢？ 红色、 青色、 粉红色、 蓝色。 我话佢紫色， 摆咗蓝色、 粉色，你啱啱估唔到， 粉红色。 讲定未？ 讲定啊！ 嗱，开啦吓， 系啦。 白色啦， 白色 啦， 识啊你嘛，你知咩？咪住 ，Henry， 你呢出戏都应该做完啦。 吓？ 你所揾嘅金丝猫就喺你面前。 喺我面前？金丝猫边度啊？ 我咪就系咯。 你系金丝猫？我唔信。 你唔信？ 唔信。 你睇。 哦，你真系金丝猫，打咗佢！ 金小姐，原来金猫就系你啊！哎呀，真系多得晒你救我哋全家咯。 呢啲坏人系应该铲除嘅。 呢啲坏人已经消灭咗啦，我哋应该报警啦。 我已经暗中通知警方，佢哋就嚟噶啦。 探长， 点啊，兰斯？我已经将佢哋含落消灭晒。 咦？呢一根系佢哋嫁过嚟争斗，咁好猛好危险噶噃。 我本来唔想今晚行事嘅，不过见到 Henry 手段太过独立，所以逼住我喐手嘅啫。 Nancy，乜你位细伯？系探长嚟。 系，我系洛探长，亦系佢嘅细伯。自从兰斯喺苏格兰从毕业翻嚟之后咧，就加入我哋警方服务啦。嗰日你爬墙入嚟嘅时候，啱我哋开紧警务会议，好在兰斯话识你咋，如果唔系人，你而家已经坐紧监啦。探长， 我已经查到 Henry 系东南亚走私集团本地嘅主持人，所有嘅证据我都搜查得七七八八。 但系可惜佢已经死咗。 好啦，我哋再搜查其他证据，一定要将佢嘅组织全部消灭先得。 小提芬，你同你阿嫲同埋珍妮翻去先。金小姐，真系多得晒你啦！你有得闲就要时时嚟见下我啦。 系啦，兰斯姐姐，你自己要记得你探下我哋阿嫲，我阿嫲好锡你噶。 我有时间一定嚟拜候。 Nancy，再会。